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林宥嘉，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欢迎来到飞碟电台，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屏东垦丁猫鼻头外海今天发生3名潜水客失踪事件，恒春半岛海巡警消以及危机救难协会目前正在全力的搜寻中。台北地检署侦办国安私烟案，今年8月首播侦结，并且起诉承办团购而被羁押禁见的总统府侍卫室少校吴宗宪、张恒嘉两人，华航空品业务最高督办人、前副总邱章信等共计13个人。另外，将承认涉嫌逃漏税捐、请托买烟，或者只是受指示协助领货的华航基层职员等6个人还起诉。台北地检署依照职权，将还起诉被告移交高检署再议，经过驳回之后，6个人还起诉处分确定。6名获得还起诉确定的，包括了购烟名单中买最多1037条的少校徐兆峰，请托徐兆峰代订792条的徐兆峰妻子友人齐明星，担任总统专机主厨并且订购200条烟的华善空厨生产部研发副主厨田佳怡，在机上销售烟品并且私自买129条烟的空少白子佑，协助带领免税烟品的空品处职员徐世立，以及委托军中学长刘尊章订购900条烟以及香水、化妆品等免税烟品的退役学弟李宗元。6个人依照涉案情节轻重，必须缴交处分金10万到60万元不等。宜兰南方澳跨港大桥断裂，截至目前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仍然有2名外籍渔工失踪。交通部长林佳龙说，调查小组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公布、检修相关记录。目前除了交通部成立专家小组进行行政调查，运安会也有参与小组，并且跟检察官密切配合，所以这些资料都会同步的提供给独立机关跟司法单位。如果有涉及到任何疏失，查明之后一定会就责。交通部政务次长黄玉玲也表示，桥梁的新建工程将会由公路总局全面协助后续的工程规划、发包以及施工，希望最慢以3年为期程，在3年内完工启用。目前也跟县府达成共识，即日起交通维护工作包括动线、停车空间由县府来协助，渔网作业区由港务公司提供部分空地，通道进出就比较不会有阻碍，多出一些停车的空间。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来到1094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28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92点，来到2179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1点，跌幅1.54%，成为20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8点，成为2603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5点，跌幅1.12%，来到3110点。上海、深圳股市今天都因为中共国庆假日暂停交易。世界羽球联盟公布最新2020东京奥运羽球参赛资格排行榜，台湾世界球后戴资颖靠着积分进账，本周以48345分重返前5名。中国一姐陈雨菲占据第一，泰国名将伊瑟农以53245分超车加拿大女将李文山居第2名。而刚在南韩赛称后的中国好手何冰娇排名大跃进，上升10名，占据第12。至于男单的部分，台湾男单一哥周天成以67398分霸占榜首，进入第2个月。日本球王桃田贤斗跟印尼好手克里斯蒂分居第2以及第3。南韩赛表现出色的王子维则是以37930分挤掉了中国好手陈龙，杀进前10名，排名第9。 持中华民国护照可以在全球111个国家享有免签证待遇，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华民国护照好用程度只在中段班。根据一年一度的护照指数调查结果显示，日本跟新加坡以免签190个国家荣登冠军，而最难用的护照是阿富汗，只有25个免签国。CNN Philippines 报道，护照指数调查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输管理局提供的数据，分析全球199本有效护照享有免签、落地签以及电子签证待遇国家的数量。日本以及新加坡以190国得到冠军，第二好用的则是南韩、德国以及芬兰，达到188国。世界大国美国跟去年相比名次下滑，只有184个免签国位居第六，和加拿大、英国、希腊等国并列。两岸方面，香港以168国排名第18，护照最好用，而台湾则享有145个国家免签、落地签以及电子签证待遇，排名第31。中国则只有71国享有免签待遇，排名第71。 世界最大银发舞台秀《仙角百老汇》，让乐团四分卫与阿公阿嬷闪耀后青春魅力，触动你心中最深的感动。11月2号，台北小巨蛋，免费索票请洽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04-2206-0698，或搜寻《仙角百老汇》。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中午的太阳，连狗都快要抓狂，独自在太阳下，有个妹妹高要拿，想去问他是否愿意赏个光，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在太阳下，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中午的大太阳，最好能一起把衣服脱光，虽然有很多人对你有一点点遐想，告诉你其实我也有点想，中午的 想去问他是否愿意赏个光，是否愿意和我一起走在太阳下，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中午的大太阳，最好能一起把衣服脱光。虽然有很多人对你有一点点遐想，告诉你其实我也有点想。 Stranded and I'm so lost, my mind is wired, overcome and overdone, my fate is on fire. Eat the drugs and dance to screaming in my head. I'm so happy that we're friends, me and you. I never feel invisible when you're around. With you I don't blend in with the millions. Together 下午的两点十二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今天的两个小时来到了星期三，很难得玛丽女神可以参与星期三的节目啊。 结果没有告解日。 不，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让女神参与一下告解日才行。 所以你要提前哦。 Yes。为什么会说今天第二个小时没有告解日？是因为第二个小时有一位就是让我们见了他， 很多人告解。 没错，见了他就想告解的林明真会来到现场，所以我们就把告解室提前一个小时吧。今天的一开始，你有罪吗？0223639955 0223639955，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最近自己的所作所为。我第一个就想告解，我今天真的是，我今天一事无成啊，很难过啊。 怎么会一事无成呢？ 很难过。 你现在坐在这边就是有成啊。 啊，哇，这个标准好低啊。 今天星期三，我们的周三告解日提前开张，为了林明真女神而提前开张，所以我们来反省一下最近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没有做到，或是你一直以来都心里怀着罪孽想要跟人告解，欢迎打电话进来，我有罪，02-2363-9955。我呢就是累积了很多的代办事项，在我的小板板上，可是我划掉的很少，我真的有罪。我连今天的物掏饭包，我好不容易挤了一个月，我在今天的最后一天才盖上了最后一格。但我今天盖上最后一格以后，发现 明天就不能换了， 我根本没得换了。那怎么办呢？ 就是那不能跟老板说一下吗？我今天挤到最后一格，这个 老板就说你晚上就要来用掉，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换给你哦，你明天就没办法了。我就站在那边。等了一下子，我就看后面还有没有人要点餐 送他。 对，我想要就送他这样子，就刚好后面是一个可爱的小弟，我想说好啊，小弟你今天捡到50块啦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又害怕直接给小弟，小弟会觉得这是陌生人的东西，不行不行，所以我就站在那边等这样子。然后呢，之后小弟点完餐以后，我就说那我用这个，我这个送他用这样子。结果老板他说。就是当我要走的时候，老板又把我叫住说：“来啊来啊，这给你啊，下次不要这样。”他又给了我50块。 那小弟又只有50？ 没有啊。哦。然后那一瞬间来很突然，我就把那50块收下。我的罪真的是罄竹难书， 有那么夸张？ 明知道贵哥要来，我却没有先把我的东西整理好。昨天的潇洒少年郎，今天又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最近呢，因为马克信箱会每周会加开，然后我觉得就是马克信箱的听众朋友们都超棒，点友们超棒， 他们都一直往前吗？ 不是，他们会知道说，加开的意思就代表你们的封面图需要更多喽。他们就也开始加开制作这样子。 那个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他们会把就是我们的脸合成在各大影视。什么电影啊、日剧啊，或是一些经典的海报上面。今天第一个告解，我有罪，我上班太闲了，所以做了马克信箱的封面。 你没有罪，羞羞的而已。 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年好运，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 今天的周三告解是提前一个小时开张的，我们第一位告解的人，你好， 马太你好， 你有 你好， 你有罪吗？ 这条罪两年了， 两年的罪， 两年的罪， 两年， 请说。 就是关于那个叫什么维大利的故事， 我这个都。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而且每次告解你就会一直打电话进来，而且刚好都 是 玛丽在的时候。 我觉得你已经不是想告解了，你是想抬杠吗？ 没有没有没有，上次对吼，上次好像 上次也是玛丽在的时候。 你已经叫你的罪知道7749次了，你就是不用是怎样？我从一开始有点容忍，到现在，我现在对你的态度，我真的是好不起来。 就放在一直放在柜子 啊，然后就是每次 那不关我 的 事啊，那是你的问题啊。 他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说，好，那下次再 不是下次，那你今天挂完电话就站起来把它寄出，这很难吗？ 但是就懒得去查那个地址，就不知道地址在啊。然后每次 就、啊、你很有闲打电话进来，你懒得去查。 好。 你挂掉电话以后，你挂掉电话以后，你纸跟笔拿出来，我告诉你地址，这样已经够省力了吧？可以吧？ 可以哦，好哦。 那你纸跟笔拿好了吧，不要说挂掉就说、啊、我还没找到你就念完了。 不会，因为这个真的是每天就是打开柜子的，在工作的时候打开柜子都会看到，就会想到 那一瓶维大利有没有过期？ 应该是没有吧。我不知道哎、欸， 好的， 因为我是买两瓶啊。 好的， 对，那告解就到现在，那等一下，那我先那就谢谢你们了，那我先拜拜，然后我先不要挂断，我要留个电话这样，那留个那个地址， 没有，我直接在线上跟所有全世界的人讲地址。 哦，好， 好。 了解， 再见， 拜拜， 谢谢您， 拜拜。 我帮大家前情提要，这个维大利饮料是在两年前某一次我们在做 新年许愿吗？ 对，新年许愿，愿赌服输。 然后这个新年许愿呢，就是你要许了愿，隔了一年以后，玛丽会 call out， 然后呢会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你就是承诺付出当初你的 赌 赌注 拿来。 那他的赌注就是要送。两瓶还是一瓶维大利给电台的同事喝，这样 是两瓶才一瓶吗？他不是请所有飞碟电台人喝维大利，我以为一人有一罐。 没有，他就是 在那边跟我讲一瓶， 没有，他是说那种胖胖瓶，我记得胖胖瓶不是那种容量很大， 两公升哦。 对，然后一开始他说哦胖胖瓶不好买还是什么的，后来就开始买到胖胖瓶又没寄出，然后不知不觉这个赌注已经过了两年了。 好的，我现在要公布飞碟电台的地址了。我们的邮地区号是10084，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收。怕你手写太慢， 再来一次吗？ 我再念一次，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 ，Bravo！ 健歌金曲，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 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月破亿纪录， 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i everyone, my name is Celine. I am a third grade student. Riding bicycle is one of my favorite hobbies. I wish I can make a magic bike one day. 我是 Celine 爸爸，借由有趣及弹性的线上课程，让孩子们自然的学习英文，是很好的学习体验。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小钟机长，最近教育部统计机车事故每周夺走两名大学生，我心好痛。 年轻朋友啊，要预知危险，不要抢快超速无照驾驶，才不会有烦恼。 小钟，打造新北市友善用路环境交给你，机车考照及安全先导也要加强。 报告市长，我们全面进行中。 提醒大家，机车上路要有照，协会防疫驾驶才安全。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o, yo, yo. 在你身边陪你玩的电脑，我假装不小心头痛得了重感冒，在砰一声突然的昏倒让你吓一跳，发现我真的重要，爱就爱，你紧张帮我看，骂就骂，只怕你不笑无聊，天天夜夜骗你，管你咬你闻你，别再装酷装傻，看你这个那个爱你还是我， 抱紧我温柔才能急救我越来越混乱的心头， 时间刚好来到两点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星期三，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我们今天告解是提前开放啊，因为下个小时有林明真，所以来回复一下，来反省一下自己有没有罪吧。你好， 喂， 你好，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以前高中的时候就只能就要出去玩，只能坐公车啊。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别的学校有那个月票， 嗯， 所以我都跟他们借来坐，然后那个这都不用付钱啊。 嗯， 然后借到有一次，他司机就突然问你的名字叫什么， 嗯， 然后我就陈啊，他就看我答不出来，然后就把我留在车上了。 那后来呢？ 后来他好像是我们同村庄的吧？ 同村庄，我怎么听起来 很复古啊？ 对啊，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很乡下，所以他是我们同村庄的一个司机啊。 嗯， 然后他好像认识我家人吧？ 嗯， 然后就跟我说，下次别再这样，不然要罚五倍。 哼， 对啊，然后我就下。 怎么这么突然、啊？我还没问说，那你跟那人借月票，被借的那个人他怎么搭车啊？ 这不是就跟我今天便当店发生的事情一样吗？就便当老板就是哈哈给你，下次不要这样。 嗯，哎，不一样吧？ 不一样啊。 对啊，他直接就人家的月票哎。 哦，是没有告知吗？应该是有告知吧？ 我就不知道，因为他可能…… 哎，是因为人家把车票忘了放在 他前面，前情提要没讲那么细。 因为他是夜校嘛，所以你的学校有曾经要跟补校跟夜校共用过吗？ 没有哎。 如果有的话，你就是要把东西真的收干净一点，不然会不知道就是有什么东西。 会不会不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02-3-6-3-9-9-5-5，今天的告解是：嗨，你有什么要告解的吗？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因为快要周年庆了。 然后嘞？ 所以我不小心买了很多东西。 现在已经买了。 对，而且明明就还没有周年庆，可是我已经买了。 你是什么抢先预购吗？ 没有，我就是那个 TS 的官网。 啊？你是不是等一下害你犯这个罪的人，他是不是姓吴？口天吴？ 才不是。 他的粉丝团是不是叫玛丽的象牙塔？是不是？ 对。 哎、欸，可是我有个问题，我明明就在分享周年庆的优惠，那为什么你不等到周年庆呢？ 因为我等不及， 我忍不住了，女神有我就要。你看看 这没道理啊！ 你看看你这个罪人，你看看你罪孽深重，你造了多少孽？ 等一下，我分享 B， 你就偏要买 A， 然后怪我。 那下个礼拜的法基因，你知道要干嘛了吧？ 然后我们就说，哦，我知道了，都不能听你们的话，你们说什么都不能买，这个矫枉过正。 法基因，我也不小心买了。 哦，你也先买了。 哎、欸，我这也不是很凶，我在骂你，可是我真的想说一句，你也真的很奇怪，你很妙哎、欸。 你是不把自己的钱当钱看，是不是？ 欸，没有，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法基因，可是想试用一下，然后结果就在团购了。 我先试用，如果好用的话，就在团购的时候可以团购了。那比如说像气人式的东西，你之前有用过吗？ 没有。 可是我也有在里面附说，你没有用过的话， 先去拿试用包嘛。 这个连结你可以去申请试用包来用啊。 我拿了。 那你试用包用完了？ 嗯，用完了。 觉得太好用了，我也等不到周年庆，我就要先买。 对，太惊讶了，就买了。 太惊讶了，就买了。 等一下，你是不是切尔西员工啊？ 还是委托业配的公关公司代理公司？对对对对，然后把这一段剪下来给就是 Kills 原厂听。好的。 考要不要买小黑瓶？ 要买什么？ 小黑瓶啊。 可是你已经有买气儿是啦，你那都还没用完哎、欸。 可是，好纠结哦。 不用纠结，你只要想想，你有几张脸。 问个问题，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有点大？ 有一点。 就是所以会这样发泄，用买东西发泄。 对，你要有意识到你是因为想要发泄，所以想要一直花钱。 阿念唔好哦， 而且明明就还没有功能性，你还不想去买一个卡？ 对啊， 对啊， 你把卡藏起来吧。 还是你想要就是先把钱全部都花光，卡也刷爆，这样周年庆你就没办法买了。这是你的策略吗？这个策略不太好哎、欸。 对，但好像也不对。 对啊。 对啊。 我要先把卡藏起来。 好的， 就是卡交给别人保管。 嗯， 好， 再会了，醉人， 拜拜， 拜拜。 2:36，0223639955，周三告捷日，你有罪吗？嗨，你好， 你好， 你有什么罪呢？ 那个、 你有什么罪？ 就是我是那个，就是一个餐点的外送员， 嗯， 然后。我有一次在送一份盐酥鸡，那个客人点了一份鸡皮跟薯条跟一串鸡胗、嗯，然后我送到那个客人家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东西都掉出来了。可是对，然后那个当下我已经要拿给他，他已经在我面前，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一袋拿起来还给他，然后我就给他，然后我就走掉了。然后我就出去之后，看到我的袋子里面 全部都是。 没有，全部都就是掉三块鸡皮跟几根薯条、啊，然后他那个咸酥鸡，他可能店家装碗的时候上面撒了一些大蒜，那大蒜全部都掉出来， 嗯、 啊，然后我就把里面的东西都吃完了。 哦，那个鸡皮配那个蒜头哦，我在吃几根薯条。 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因为他点的东西真的太少了，所以听起来好像掉可能三块跟几根薯条，好像还好。可是，其实是感觉他应该会觉得分量怎么那么少。 哦、 然后我就非常的那个愧疚， 过意不去， 因为对啊，因为那种咸酥鸡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塑胶袋绑起来的话，嗯、它会闷到就是软的。 对， 可是我就又就在想，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放好，不要再让它们掉出来了。 还提醒他说：“哎、欸，下次要点甜不辣哦。 ”你说这样才有机会吃到甜不辣吗？ 对啊。 天啊，你真是一个善良的外送员。 还好，然后我还有第二个要告诫的事情、嗯，就是有一天我也是去外送，然后我就可能搭就是坐电梯到八楼，然后我忘记到底是送八楼之六还是之十六，因为我手机那时候刚好那个楼层没有讯号不好， 嗯、 我就看不到，我就想说应该是十六吧， 嗯， 然后我就按八楼之十六的电铃，然后我按下去的时候，我的手机讯号突然出现， 嗯、 然后看到是八楼之六，然后我就拔腿就跑。 跑 我就按完电铃然后拔腿就跑掉，因为我发现我按错了，然后赶快跑走。 嗯， 很没公德心。 然后跑完之后隔一阵再走回去按 八楼之六。 对，我就跑去按八楼之六的，就这个之十六的人应该会觉得问号这样。 嗯， 对啊，我好坏。 好的，谢谢你的告诫、嗯，非常可爱。 要多叫外送哦。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叫。 我哎、欸， 真的吗？ 现在好多人都在叫、 啊、 我已经觉得我没有在叫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叫。嗯 嗯，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现在呢，其实在叫外送的那个风气还没有太普遍， 嗯， 因为如果到真的普遍起来的话，大都会大楼这一栋如果人人叫外送， 嗯， 没有人搭得到电梯，绝对 啊。 我们这一栋楼塞的人出乎意料的多，哎，就算六台电梯你都还是要排队排很 久。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也有告解。这个告解我有点惊讶，他说我有罪，我被退了健忘村的 LINE 群组。 因为我最近忙于照顾我生病的小孩，我疏于关心群组，我有罪。 可是照顾小孩就天经地义啊，就是他都生病了， 是没错啦，是没错啊。我惊讶的地方是我没有想到健忘村的 LINE 群有这个，就是 会退掉了， 对对，就太久没有互动，怎么会有人在看说，哦，这个人是谁啊，很久没互动然后把你退掉这样，我不知道我这件事。 可是我每次想说这个群组里面如果太久没有互动的话，我们就请他离开群组，但那个人要很关心每一个人欸， 也不用关心每个人，就是你至少要发文吧。 那如果在群组有200个人呢？ 两百人就是有偶尔你就是要回复跟回应一下，就是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有存在感 哦， 就不是一个透明人。所以我前一阵子也有加入一个群组，然后这个群组呢在 Facebook 上面的 group， 然后这个群组呢就是你每个月你要分享一个你的心得，你学习新东西，不管任何东西新东西都可以这样子。一开始觉得一个月分享一件事情还好吧，应该蛮简单的啊， 会吗？ 九月份过九月，这九月我过了以后，我现在就是我有罪，我九月我真的想不到要分享什么啊。 学习一个新东西不容易耶。 不，你不用学到好，你学到了什么新东西，你得到什么新知识都可以。 那感触算吗？ 感触， 我又发现了一件事情这样。 勉强可以，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机制，就是如果你获得的那个互动率不高的话，就是你那个感触大家觉得没什么的话，你还是会被请走的。 这个会让我胃溃疡，这个群组我真的不能加入。 那广播女神，你最近发现了什么？你的九月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吗？ 我发现我身体还记得会爬栏杆这件事情。 这是什么发现？怎么发现的？ 因为三国志外景有一关要爬栏杆，然后呢，就你们当兵会爬那个栏杆，然后就蛮高的，就好像大部分有一些人会觉得自己爬不上去，或是你小时候可能爬过，可是你不确定你现在还会不会爬，因为爬栏杆好像也有根据你的体重太重，其实是很难爬的， 手脚并用，还有你的腰力， 像哈校园就完全不能爬， 然后太重了， 所以我跟他一组的话就势必是我去爬。可是我真的之前爬栏杆的印象是我小学有规定一定要爬栏杆欸， 对啊， 就是、 对, 对 啊， 然后我就说，我小学爬过，我不太确定，一爬我整个身体记忆就回来了， 哦， 哇，往上往上，条条大道。 02-236-3-9-9-5-5，你最近有犯了什么错，或是你一直以来有什么的秘密没有办法，你想要真的想要利用今天来告解一下呢？ 你有罪。 Hello， 你好。罪加一等。Where there might not even be in now. Am I trying to buy a house that's gonna burn down? Just tell me what it is, what it's not. Just tell me, are we on or are we off? 'Cause 44 years old, we such a long way down. You're drinking and it's really late at night. That's when you're gonna change in your mind. But if we're better off alone, where do you be?Up your phone. Why do you pick up your phone? 2:4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早上跟我老婆吵架。 哦，为了什么而吵？ 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要自己上班。我就跟他吵架，因为他怀孕了，我觉得我不放心。对，然后但是我 想说就是 你想要送她 啊？没有，怎么敢？她怀孕呢、欸， 所以你是希望她根本不要去上班，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说要上班一起上，因为我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但是我们会一起搭捷运。但搭捷运的时候，现在很多的那个人都会坐在那个那个优先座位那个 不爱坐上。 对，嗯。然后她怀孕了，大概现在4个月，她又不想要坐那边，因为她觉得她没那么需要。 好， 这让我会觉得，因为我尤其坐早上坐那个中。坐 很挤啊， 对啊，然后人很多，怕有人撞到他，他坐下来会比较好。好 好，所以在吵说你要不要坐下这样。 对， 所以他不想跟你一起上班，因为如果跟你一起上班， 他 就会被逼着要坐下。 对， 哦，那怎么办呢？你要修正你的那个态度吗？老婆都觉得没问题了， 我的儿子是两个人的啊，我怕。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要出去的时候就直接冲出去，他就根本不会看你的，怕会撞到。 他身上有别那个吗？不是孕妇会有一个徽章贴纸 贴满 贴满有点太夸张， 正面侧面背面都看到，但是他连坐都不想坐，他也就是也没有很想让大家发现他是孕妇啊，他已经不会贴那个东西，贴得很明显。嗯， 我有逼他贴，嗯，我有逼他贴， 所以他至少有贴。 对，但是就是没有人让坐，我就会去叫那个人起来，让他。 可是他就不想坐啊。 但是会怕啊，会惊，做爸爸会怕。 这是你的第一胎，是不是？ 对。 所以你是不是算了？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效应的，我就不讲。 蝴蝶效应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这怎么办啊？就他觉得没问题，可是你觉得有问题就对了。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台北人都蛮。哎，就蛮不赶时间，大家都不会注意到你是孕妇。 可是如果他都觉得他 OK 了，你就要、啊哦、你就相信，因为他感受他的身体应该是最准的啊。 但是不知道，还是会怕。 好吧， 对，我有罪， 你有罪， 蛮难的。 再见了，希望之后的4个月，所以在5个月后。母子均安， 好，感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前一阵子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也不是前一阵子，其实就2天前吧，2-3天前，有一个影片，这个影片超狂、超恐怖，反正也是有一个年轻的女生，长头发，然后好像有半染金色吧，就是下半部是黄色，上半部是黑色的。然后是长头发，他坐在博爱座上、然后被另外一个短头发的身材圆润的大妈，然后一开始就是拿着手机，然后又拿着包包，然后就掏出来说我有这个，然后就弄到他那个眼前看，对对，然后真的是脸上面这样看，我有这个，你给我起来，然后就直接抓他头发这样拽起来， 好扯哦， 真的是看了以后、满肚子都是火，真的是、太疯狂了，太疯狂了。 他应该也是有一些， 一定是一定有情绪障碍跟精神疾病啊。 嗯。 是陆嘉欣，这是我跟清风一起创作的新歌《时日》。日时是被动的等待黑暗吞噬，时日则是主动的凝视自己内心的黑暗。我们不要完美，不要励志，让不被归类的时日一起来照亮我们被卡住的人生。我寻找我，我寻找我，去走入另一面自己的愁，尽管。

无限青春，保有年轻的心 ，Forever Young。2:56，现在呢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新歌呢叫做《人类》，然后再接着下来要为你送上这位美的不像人类的人要来了，那就是林明真要带来他2019年的全新 EP。呜！待会请你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喽。 我是杨景华，我在华悦城，到落雨松庭园享受芬多精，为温水泳池会所游出更美的你。在华悦城懂得爱自己，你就是生活的女王。 首付29万买2-3房，捷运 A7 站唯一真爱，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 双十假期要干嘛？跟我一起找健康、抢好康，宠爱自己、照顾家人，千万别错过日邦真传翠鱼精全年最大优惠，就在10月10号到13号，台北妇幼展世贸一馆 B209 摊位。 日邦真传翠鱼精，选用天然牛奶鱼，一包就能喝进2条牛奶鱼的营养。双十假期就来世贸一馆 B209 摊位等你哦！日邦真传06-384-2277。 爱情你要无比黑夜心光，来来也感心点的听听看。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我跟黄飞合唱的新歌《爱情模样》就好听哦，请大家爱支持哦，感恩。 我是曾沛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国大陆昨天举办11阅兵，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民众发起国殇游行。不过香港警察在镇压期间竟然以实弹近距离对一名18岁高中生胸部开枪，震惊世界。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说，一个学生被警察开枪听起来很耸动，所幸学生并没有生命危险，但这种纷扰一下去难免会擦枪走火，他自己也觉得很危险，如果学生不幸死亡，今天一定是世界头条。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脸书上痛批，以擦枪走火来形容港警意图谋杀，实在是对中枪学生的侮辱。这名学生仍然在医院，情况相当严重，柯市长拟欠他一个道歉。黄之锋指出，香港已经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恳请台湾各界伸出援手。香港人面对的难关也是希望向全世界说明，一国两制绝对是世纪谎言。我们站在抵挡北京的最前线，也希望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绝不能落实一国两制。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昨天发生了警方开枪伤人案件。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参访活动结束之后接受访问时表示，他对反送中的立场一向是反对暴力冲突，香港的繁荣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但如果香港社会持续动荡不安，最终受害的还是香港民众。据他了解，香港部分外资已经静悄悄地移转出去。韩国瑜说，希望香港政府与民众好好的对话，停止所有冲突暴力，让香港持续繁荣稳定，香港好，台湾才会好。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也持续了好几个月，昨天更扩大到全城冲突，港岛、新界以及九龙等地陷入大规模的警民冲突。随着冲突扩大，一向以观光游客支持营收的香港旅游业也停摆，预期八月份零售额比去年同期下滑14%，这已经是香港零售业连续七个月下滑，也是自2011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可能在第三季度进入技术性衰退。陈茂波稍早时表示，香港政府将会在需要的情况之下采取更多刺激措施，同时增加救济措施的支出。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所引发的争议也在台湾延烧。最近传出多所大学的大陆籍学生因为撕毁校内联农墙上声援反送中的字条，在跟校内的香港籍学生发生了争执。一名署长邱风光今天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依照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12条规定，在台湾有违反法律或者是从事违背对等尊严的不当行为者会列入管制，在下一次申请入境台湾时不予许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追问，未来入境之后是否会再同意入境，邱风光回说，这些都要经过联审会审查，我想联审会不会答应让他们进来。英国脱欧期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首相强生今天在英国执政保守党大会上宣布了一项硬脱欧计划，表示他的提案是公平合理的妥协，今天将正式向欧盟递交。强生更警告欧盟，如果不愿意接受协议就拉倒，显示出英国首相要让英国在短短30天内脱欧的决心。不过，英国的企业都认为这项脱欧计划将会对市场造成巨大的破坏。爱尔兰外交部长科佛尼则是批评这项提案不切实际，认为提案中没有能够跟欧盟协议的基础。爱尔兰总理维罗德卡则表示，英国政府没有承诺实行任何严格的边境管制或者是检查哨的措施，希望英国政府兑现这项承诺。欧盟对于英国政府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订立详细的计划，以维持英国、北爱尔兰以及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的边界感到失望。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06点，来到2177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0点，跌幅1.94%，成为203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4点，来到2602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7点，跌幅1.19%，来到3108点。上海、深圳股市今天都因为中共国庆假日暂停交易。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9点，成为10947点，成交金额928亿。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男人要的很简单，不够纯粹就不够男人味。纯黑咖啡无糖冷萃，他的咖啡 His 咖啡，为男人而生的咖啡 7-Eleven 热卖中。 大 子，每一个都是少女。林宥嘉第六张专辑首播单曲《少女》，9月24日全网上线，华研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下午的3点06分，各位观众啊，不是观众，各位听众，只有我看得到。 因为你现在就是受到那个视觉上的冲击。 久等了，林明真，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明真。马克哥好，玛丽姐好。 不用加哥跟姐啦。 马克玛丽姐好，马克玛丽好。 林明真最近好吗？一开始先问问。 我最近非常非常忙，因为我刚从香港回来，因为在香港待了差不多2个月，在拍另外一部电影，然后就比较少时间回来做宣传，然后刚好这2天有时间，赶快一回来就跟大家见面。 天啊， 所以要趁这2天都能排多少通告，要塞多少通告 啊？对，今天是电台日， 昨天不是电台日，昨天只是刚好最后 昨天有一些专访 哦， 然后后面才排一些电台。嗯，可是我电台通告是最期待的， 因为比较放松一点，是不是？ 可以 聊天， 对，可以聊天，然后比较近距离，然后跟大家这样子比较 分享。 对， 其他的专访不也是可以吗？不管是杂志上面或是电视上面的。 可是这个有那种 live 的，不知道、 现场的感觉， 对，很现场的感觉，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感觉。 对， 好，那个时候呢，就林明真，我记得就是你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然后印象最深刻是我们在半夜的 那时候，我们节目还在半夜，然后那个时候我问你说，就是印象最深刻，玛丽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你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 对。他的这18店吧， 我也还记得那一天晚上的我们。 那个时候你坐，我记得好像坐这边，好像你们是反过来的。 然后我那时候就只是很震惊，说天哪，他不要看他就是这么甜美，他的事业非常厉 害，是女强人。可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一些年，然后你在演艺圈上面又取得了更多的成功跟作品，你还有办法当商业女强人吗？现在这个公司的未来如何呢？ 你是说我的 SPA 店吗？ 对啊， 现在已经采预约制。对，就是他不是那种每天都开， 但是他还在。 还在啊。 我记得那时候是你妹妹帮忙吗？ 我姐姐。 哦，你姐姐。 对， 所以现在还是姐姐。 对，还是姐姐。没有，就是我有很，因为我很幸运啊，就刚好身边的同事都还有在我身边。他们都有在那间店，就大家默契什么经验全部都有了，然后跟所有的客户都很熟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客户就都有那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跟大家都很熟悉，就人都没换了。 哇，他现在就转头跟我侃侃而谈，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员工星期要开会，然后老板只是说，你知道吗？我们客户之间互动是很重要的，你有没有好好去经营那个关系？然后我差点就说有。 你觉得刚刚那一段是一个就是老板在教育训练你的那种感觉？ 对，他不是要来分享他那种甜甜的专辑哦，他是说你知道一个企业经营。 我们今天是讲会。 以旁观者来看，我觉得就是当你讲到事业的时候，李明真就是会转换成 有切换，对不 对？会切换成另外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我刚发行了我的最新 EP WSOO 雾。 为什么会叫雾呢？然后刚刚玛丽在听的时候，她就一边听一边说：“哎、欸，林明真说晚上要干嘛？” 她说：“今晚我要你。”哎， 哎，林明真说晚上为你旋转。 对，他说晚上为你旋转， 谁受得了啊？真是受不了啊！ 对，因为公司也是有点傻眼，为什么会写出这样露骨的词？他们会觉得有一点 over。可是我觉得女生在谈恋爱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那时候写的情境是什么？是你就坐下想说，好，我要写一个就是 很暧昧，然后就是我很主动那个心情，然后就马上就像被附身一样就写出来嘛。 那时候这一首歌的 demo 是英文词，嗯，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说不要只是单单英文，要有一点中文，嗯，然后我就觉得有一些可以改中文的，我就觉得好玩，我就想改改看，嗯，然后我就是想跟公司说我想要这样的方向，嗯，这样大概的这感觉，然后我拿给公司看，他们就觉得企划他们都觉得那就这样好，嗯，对，然后就试试看去录音室录这个有中文版的，嗯，录的时候也觉得OK 啊，没问题啊，然后就没有改了， 就这样下去了， 就这样子，对。 天哪，好性感的林明真。一开始呢，这一次其实是算是你的第三张 EP 吗？ 第三张 EP， 第三张 EP， 然后刚好都中间好像隔两年、两年、两年这样的， 啊，是的， 对对？一五、一七、一九，2019的全新 EP 叫做《雾》，然后刚刚呢就在讲这个《雾》这一首歌曲，然后里面有很多很性感的部分。那一开始为什么你会想要就是展现这部分呢？或者以前你有想要？因为一开始我们认识你的时候就是真人版娜美嘛，对不对？ 嗯， 对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性感的感觉，对啊，性感。这件事情很久没有被提起了吗？ 偶尔在台北都会 还是会提起， 对，一回到台北这边， 因为毕竟这个卡通现在还是很红。 哦， 这个动画 对， 啊， 这个动画还是很红。嗯， 可是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就大家都说真人版娜美，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卡通，然后去日本我都会买他们各种不同的模型，对，然后被讲很像的话，我会觉得哇，就等于称赞我身材很好， 非常好。 不只是就是称赞你的身材非常好，然后刚刚玛丽其实在看你跳舞，你在看他的 IG 是不是还是什么？ 我在看他的脸书，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影片，或是一些比较短的，就是旋转跳舞啊，或是 那时候在练，看起来在练国标，而且跳的是拉丁。你还记得那一只吗？ 蛮久了，跟一个男生在学。 哦，那个是马来西亚的一部贺岁电影，然后跟泰国的演员合作。 嗯， 对，然后我们在电影里面有要跳一些舞， 嗯， 我们就跳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们去到那里一听到音乐，我们就会 跳 起来一起跳舞。 我跟你说，看他的影片，你根本不知道他的主题是什么，你就会一直重复播放，然后看，怎么没了？然后我再播一次，然后我再播一次。 对，因为就是玛丽用的那些形容词，如果我讲起来就会变很猥琐，可是因为她是女生，所以她讲起来就是你自己讲，你自己讲， 就说很想捏她屁股啊，就很想说，因为屁股太翘了，受不了。 对，所以就是身材实在是太好，就是。真人版娜美，我们来听听这首《雾》好了。 Tonight I want you, Tonight I want you, Oh baby what you are thinking, 我都看懂。 And tonight, tonight 要为你旋转。 Alright, 只要你乖乖跟着我的步伐。 Promise you是 forever， 爱上这感觉。I want you, baby. Say it, ooh, this is me not bad. 整个世界只有你让我。Say it, ooh, 不需要谎言。Tell me, honey, 你想念我你的手。I'll be here forever with you. Ooh, this is me not bad. Ooh, ooh. Yeah, who's got the roller choke on my tight booty?If you got super sense cute, eh? Hey baby, let me show it to you, Your Highness. Rocking on your super climb in this new day. You know I'll be dragging you cause I'm the fruit, eh? Better be have you, my boy. I'm showing you another world, cause you're my joy. Hey baby, follow me, no worries. Why don't run away, remember you are 心甘情愿在今夜 What about it for you? Cause of you 我才懂什么是 forever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明真的2019年的全新 EP。哇，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现在时下很流行的那种韩风，而且是走性感女团韩风的那种曲风跟编曲。林明真自己呢，在写词，就是也提出了我想要做一个比较性感的版本。嗯， 所以 MV 的设计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嘛 ？MV 设计是匡盛导演，嗯，就是跟他合作。都很多地方都让我觉得很惊叹，嗯，因为他很多 idea 很多想法都是让我觉得哇，就拍出来任何的效果我都，而且我里面 MV 有很多衣服其实跟他借，啊，就拍到一半都会觉得衣服不够，嗯，然后很多外套什么其实都是他身上，可能身上刚好， 你说他， 你说导演身上吗？ 对，啊，对，就一穿上去就 man 味很重，嗯，可是我真的很谢谢他，因为有他那些外套，我很多很多的那个画面都变得很有气场，很帅 哦。所以原本的服装也没有想到可以往那个方向比较霸气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 MV 我们可能自己准备的衣服也不够，嗯，预算的问题啦，然后就结果就导演非常的很 steady， 他就有提供一些衣服给我们，嗯，就觉得很谢谢他。嗯， 在这张就是你现在怎么讲啊？从之前发行 EP， 然后大家认识你，然后写真书，到中间其实你拍了很多很多戏，对不对？ 可好像都不在哦，有一部在台湾，嗯，就是疯狂电视台，嗯，其实其实蛮多数都在香港跟马来西亚，就很可惜台湾人都看不到， 我们就看不到了，嗯，就离开我们了。然后现在再回来，就是这一张 EP 是算是利用空档挤出来的 EP 吗？还是是本来就是有打算我一定就是要发音乐跟大家见面？ 哦，算哎，就是蛮赶的时间下录的，嗯，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点可惜，就是宣传的时间可能也不够，嗯，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必要的节目就很像。 这太会讲话了吧！这太会讲话了。 我再次跟你强调，没有客户跟客户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锁定好老客户。 业务嘴，这真是业务嘴。 哎，怎么这样？真 的。那再回首过去，不就是好像生活变得是蛮固定的？你知道，有这时间，我赶快做一张 EP， 然后电影这边电影那边电影，也许有电视剧，然后又有时间做 EP， 就是一直这样重复的模式。 你觉得现在过得非常充实，然后现在的工作都是自己很喜欢的，嗯，所以就很开心， 每天都很开心。 说到工作喜欢的，一定要讲一下，你看你拍了戏，然后在电影方面跟电视方面都是演戏，可是你觉得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表演的一种，嗯，就好像我在表演物，因为我私底下我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嗯，可是就是一个 action，你就要在那个状态里面，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相，嗯，不同的面貌，嗯，就可能我面对你们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在家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嗯，所以我物有物的样子这样，然后在拍戏，然后又在跟着那个角色的变换去表演，我觉得都是一种生活上很难得的体验。 那你的变换都是在 action 的那一瞬间会变换，还是其实你会带了有的时候cut 了以后还是会陷在那个其中会一阵子？ 我应该就是 action 才会在里面，嗯，除非要看什么角色，嗯，像我之前有接触过一个角色是演一个神经病嘛，嗯，然后他在香港的那个 Halloween 万圣节的一个广告，嗯嗯嗯，然后是演那个神经病专门诱拐那个小鲜肉回到家里，啊，然后再把他们杀掉。 这么恐怖的广告， 就做这个 这么恐怖的广告在广告什么？ 然后就杀，然后就剁成肉酱，然后再喂我的婆婆吃，因为我婆婆不是人类嘛。嗯，啊，对，这个广告 YouTube 那些都可以看到，啊，可以打香港什么 Halloween 林明真就可以看到。 诱拐小鲜肉杀了剁成肉酱喂我婆婆吃，这一句话就道出好多好有想象空间的剧情。 那这个角色让我真的觉得，演的时候真的很爽，对，那一整天我很兴奋，就觉得哇，这哇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很自由，我在这个角色世界里面，然后从早到晚导演一直跟我说你是一个神经病，哇，很真的神经病， 很快乐。因为平常你应该是比较很就是拉紧神经，就是我要表现成这样子，然后不管在事业上面或什么，我要这样，就比较严肃或比较认真的人这样子。 可能在某些工作方面吧，嗯，可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就还好了， 就比较放松。 对，然后就开始接触一些比较有趣的角色，也觉得就比较会享受。嗯， 我们可以请那个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猜猜看，刚刚那个广告到底它的产品是什么？我们到今天的访问最后，我们再请 主轴到底是什么？ 对啊，你看什么叫做把小鲜肉诱拐回家，然后剁成肉酱，然后给不是人的婆婆吃？那他到底卖的是什么东西？ 那你就要去香港的 Hello， 还要帮他们打一下广告 Halloween， 好称职哦。 刚刚说到就是进到那个角色当中，然后又演一个不是人啊，你演那个时候你刚刚讲是神经病的角色，不过最近是不是有部电影真的演一个不是人的角色啊？你是不是演一个活尸还是什么可爱活尸？ 哦，那个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在4年前， 嗯， 然后是一部僵尸片， 嗯， 然后是饰演一个女僵尸这样。 嗯，那在演僵尸的时候，我前几天才看到了一个小报道，然后在讲陈汉典在教人家如何演僵尸这件事情。 嗯， 你自己对于演僵尸有什么样的？ 因为每个人可能有他自己一个 自己套的方法。 我觉得要看东方还是西方僵尸，第一，哦，然后第二是就是是会跳的还是那种很快， 哦，你说东 方还是慢的？ 东方僵尸是以前那种什么香港的港片那种会端一端一那种跳的那种。 我演的就是那种啊。 哦。 然后就是你要从肢体很僵硬，真的每身体的每一个 part 就要真的是很僵硬，然后没有表情，然后还不能眨眼，真的很痛苦，不能眨眼，然后就真的好像，然后再慢慢变成人类，因为我是不小心吸到一个人的血，然后他的血有这个。有这个 功能，可以让你回复成人类， 慢慢让我变成有人类的那个特质，所以我就是慢慢手指会越来越软，啊，然后会有开始会有一些动作啊，然后开始会有 呼吸眨眼 眨眼什么，像一个人这样。 在你现在演过这么多的就是戏当中，然后你有没有就是最喜欢的角色，或是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不要说喜欢哈，就印象很深刻的角色。刚刚那个僵尸可能是我们一提到以后，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就回到那个瞬间。对， 那个僵尸是我最喜欢的 哦，真的， 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吓人的角色 啊， 就比较不敢被吓。 嗯， 那吓人的角色会让我比较兴奋， 嗯， 对不对？会比较让我比较。 我觉得你的本质是不是有一点变态的感觉？就是你一直被压抑住，所以只要接触到这类型，就觉得有 可以很狂放，可以放很多 的。其实也没有很压抑啊，我跟很熟的朋友不会压抑啊， 也是很疯狂。 就对啊，私底下的我也是很疯， 嗯。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平时可能被定位太多， 嗯， 然后。我的样子可能接到的角色 哦，都是可爱漂亮。 尤其是在台湾，我就是接到的角色就是开朗、可爱、活泼、阳光。可是那不是真正的我， 嗯， 我觉得。可是我能够接到这样的角色，我也觉得很好玩。 嗯， 但是让我觉得比较更刺激我整个人的是这一种比较冲突性的角色， 嗯， 对，就一般你很少会看到的，嗯，然后是很自己才会看到的一面， 嗯， 可是你自己关在房间你才会露出的那种本性， 嗯， 然后就演出来。 刚刚说到一个关键词，说那不是真正的我，那真正的我，当然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面相，你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个角色想要为你量身打造，然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他真的很贴近你真实，而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呢？ 我希望我可以演一个变态的女杀手。 变态的女杀手表示她也不是受雇于别人，她就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欲望在杀人那种感觉吗？ 啊，要有正义的， 嗯，我是正义的变态的女杀手， 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那种，很帅。因为我现在刚好啊，我还要再继续宣传一下，我现在在香港、澳门还有马来西亚上映了一部电影，就是《不义之战》，然后里面是我第一次尝试很多武打动作片，然后我是饰演那个女特警， 嗯， 已经正在热映中， 嗯， 那如果。哎，对哦，台湾。那 你刚好有去的话， 刚好去香港还是澳门？ 刚刚突然想到，哦，对，我现在在台湾， 或马来西亚都可以去看。 哦，所以刚刚说到你想要演这个，就是杀，有一点像什么 John Wick 或是什么连恩尼逊的那一种， 嗯，对 对。然后为了自己心爱人，或是为了要保护的某一个东西， 啊， 然后很正义这样子，这个很贴近你真实的个性吗？就是你也是一个正义感的人吗？ 不是，我喜欢看这种戏， 哦， 然后我当然也觉得自认自己也蛮正义的， 嗯， 就也蛮有义气的， 嗯， 然后如果我身边的朋友还是身边的人，如果真的有 被欺负什么的话，我是那种会 挺身而出这样。 对 哦，好的，今天李明真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大家呢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很难得可以就是见到李明真，然后很难得可以问他问题，也欢迎你在 app 上面留言，或者你要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也可以，0223639955 0223639955。当然呢，其实说到要看李明真，就是好像真的有机会哦，在十月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待会再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只要半价，即可成为宾士车主。宾士资柔现金新自选，特定车款享零月付、零利率，资金运用更灵活。合约期满，依个人规划可选择换购新车，结清尾款保留爱车或归还原车，即刻入主再享全车系特定年式已式保险。方案详细内容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月后星系佐渡岛，在线魅力金云山，乘坐小木盆舟，化身神隐少女遨游海际，走访西三川黄金公园，体验淘沙金乐趣，搭乘高速喷射飞翼船，奔向星系佐渡岛。上网搜寻民生旅游。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今晚电影 UFO 时间来到3:2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现场的有超美的林明真， 大家好，我是林明真。 在最新的这一张 EP 2019的全新 EP 当中呢，林明真里面也有贡献了他的创作词曲创作呢，赶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我已经有看过就是之前人家访问了，我知道这是一段来不及说出口的恋情，所以就叫来不及。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也跟我有一段这样小小的故事，可能在求学时期或者刚踏入社会，就可能时机不对吧。 嗯， 就还没有开始，就不小心就让他给流失了，对，过了、 嗯、 的那种可惜。 嗯， 然后会让自己心酸酸，然后回忆起来甜甜的，但是又有一点酸酸的感觉。 嗯， 那时候印象蛮深刻。我是因为做了一个梦，然后起来才有突然有很多的话， 旋律跟词全部都一起来了， 然后就做了这首歌。这首歌算是最快做出来完整的歌曲，可是收在自己的就是电脑电话里面很久，都不敢拿出来给人家听。 为什么？ 因为自己做的歌就会 就想说 害羞， 我会很害羞 吗？这样， 对，因为我自己一定觉得自己做的歌很好听， 嗯， 可是我不知道人家听了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很喜欢做那种奇奇怪怪的歌， 嗯， 然后都没有给人家听，都是自己听，我连家人我都不好意思给他们听。 所以你现在电脑里面可能有很多你觉得 超多很，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听的歌， 哇， 可是都不敢拿出来。 可是你现在就都讲出来，那公司应该都知道你有藏很多歌，他们不会逼你说你就拿出来我们一起听这样子？ 不会啦，因为他们我先看公司的企划，就是可能他们这一次企划是走恋爱方恋爱的路，可能然后要有那种恋爱不同的期，不同的那个什么不同期段的恋爱的那个怎么、 哦、不同阶段 的 不 同 时期， 不 同 阶段、 嗯、 恋爱的不同阶段。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哎，我这首歌好像真的还蛮适合这个、这一次的那个企划，然后就 才敢拿出来， 很久很久很久，就结果拿出来。 然后因为就是真的是投票选的，投票选说，因为有很多歌这样列出来，然后就投票选说哪一首歌适合，然后这首歌刚好在投票里面。 那你应该要开始有自信啦，表示你做的歌其实很 OK。 可是我现在一直听，我还是一直觉得很多地方其实还需要进步空 间，还要再修或什么的。 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吧，自己做的东西就会特别的比较在意。 所以其实基本上你是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是好听的，只是你不确定别人会不会喜欢， 就自己喜欢自己听，就自己听爽就好。有时候不一定就是一定要给全世界 都听到， 都听到， 等于是一个自己私密的小故事。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林明真曾经有过一段来不及的爱情，可是我还是不懂为什么会来不及。如果这个人他真的很喜欢你，然后你那时候的访问时候说，哦，我比较迟钝，所以我可能没有 get 到那些他的表白，那为什么就没了？当你 get 到之后，你再回头去跟他说，现在我懂了，我们在一起吧，不就好了吗？ 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人一直都不在，就是很远很远很远，就很远距离。我们那件事情发生是在美国，然后我已经之后就回马来西亚了。然后如果我要跟他在一起什么，可能我还要就是真的要在那个地方，然后可能也不会进入这一行的感觉。就很多东西是有些 真的是错过了， 很奇妙，就是这样。对，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空下你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再来就变得很困难了，因为毕竟隔很远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一切那时候对我来说一切来不及，就是我来不及跟他说我喜欢你，所以我就在歌词最后一句就写，那我就在这里说我喜欢你，这样。哇 哦！所以现在是真的跟他完全没有联系，他可能也不会听到这首歌。 对， 我想知道他谁，好像故意寄给他。 真的耶，就是想说，你知道这首歌， 就帮你表白一下这样子， 也不一定要表白，就是当时我们那个情况有让我创作一首歌，就是它是一个成果嘛，就是它也是催化这个作品的源头之一，就很想让他听听看。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东西还蛮美的，这种回忆，对，就是让他一直这样保存在那边 就好了。 对， 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来不及》。 不需要太多言语，懂在眼里，突如其来的甜蜜，我不敢相信，这奇遇是奇迹，有一点迷惘。在曼哈顿的人潮里与我们相遇，自由自在的国度里与我是唯一，你给的讯号我都懂，但不想就这样没了出息。 林明真的这一张 EP 呢，我们听了我们听了来不及，这一整张的 EP 根本就是魅惑所有小鲜你是不是就是在诱惑小鲜肉，然后要把他们就是 吃掉， 我再 带回家，然后再去喂婆婆吃。对啊，你看雾就是这么性感，然后来不及又这么的纯情，然后说我喜欢你。但是中间这首歌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首《勾勾的勾勾缠》， 勾勾缠，它其实就是一首，可能在恋爱比较稳定的时候，可是还在很甜蜜期吧，就是两个人可以就是整天窝在家，什么都没有做，都可以很甜蜜，什么都没有做都可以觉得很 sweet， 然后可能做的一些小小的举动，可能我们在女生在睡觉，然后男生帮你盖被，我们都会觉得哇，很 甜蜜 sweet 这样，然后一起看书，一起煮东西吃什么的，都会觉得。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对，然后这个就很勾勾缠，就是很想一直跟对方缠在一起。 哦，所以整张的三首歌其实都是恋爱大喷发的三首歌嘛。 就恋爱历 史组啊，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好，我们讲完音乐之后，这张专辑里面，这张 EP 里面还有些什么呢？ 这张 EP 里面吗？就这三首歌而已哦。 不是啊，我说还有什么？你的什么？这个要算上写真吗？还是就是很大的歌词本？ 它真的很大哦， 它有一点点的写的那个漂亮的照片在里面。 对，就是、有漂亮的照片。 我在拍那个 MV 时候，然后再 顺便拍下来的， 拍下来的捕捉的一些很当下的一些漂亮的影子。 这个双马尾是。假发吗？ 假发来的，就是他们用发片这样跟我 勾勾缠。 你喜欢这个造型吗？ 我都喜欢。 哦，刚刚要听到林明真喜欢又不喜欢，大家要抓准那个是0.3秒还是0.5秒？ 就这个上去哇的， 或是你要分他超喜欢跟蛮喜欢啦。 好，然后还有戴皇冠。 很喜欢，真的，当下那一天真的都很美， 真的很美啦，是真的很美。电话线亮起来，我们来接接看看听不听得到。Hello， 你好，喂，啊，不敢讲话， 太害羞了， 太害羞。那这样、 可以打电话进来哦， 可以。但太害羞的话怎么办？10月12号，如果你害羞的话就。 会错失一个良机， 会可惜哦。因为10月12号的时候，林明真要跟大家见面了，签售会。然后呢，会在三创生活，就是台北的华山三创，然后 Clapper Studio。那这个签售会，我们刚刚有问了一下林明真，说签售可以怎么签呢？ 哦，就各式各样的签， 各式各样的签，大家有没有听到？ 你想得到的。 我目前想到的是有十指紧扣钱，你刚说紧张， 不要把那个讲出来。 我知道了，十指紧扣钱，还有那种很男生见面会那种拍来拍去，然后又 man 的那种。 我才不要跟林明真又 man， 我一定要十指紧扣，要盯着他眼睛10秒以上。对啊， 那天的牵手会会不会会花很多的时间啊？ 你说跟 因为每个人就是要对啊， 还是 大家一定要把手洗得干干净净过来哦。 哦，对，要先洗干净 啊。然后这个入场的话呢，你只需要凭着一张 EP 就可以入场了，是完全免费的哦。 太棒了 ！Hello， 他鼓起勇气了吗？ Hello， 你是谁？ 我是新竹的小亮。 嗨，小亮，小亮，你要跟林明真说话吗？ 好啊，我要跟他说话。 对啊，你要说什么？你听起来好像不是怎么为了他打来的。 真的吗？ 对，不要闹好不好？你是不是为了他打来的？ 是，我是为了他，声音真的超好听。 好，那就好。 音乐超好。来不及，我就怕来不及，是要赶快打电话。 对啊，我们真的是快要就是要对快要结束了，你真的是很幸运。 对，就是为了来不及，所以赶快打电话就来得及了。 好的， 安亮哥你好。 嗨，你好，希望你喜欢台湾。 希望你喜欢台湾。 哦，谢谢。 你要多多来这边， 当然一有时间就会过来。 好的， 对，要告诉马来西亚的朋友，台湾真的很棒。 谢谢， 谢谢你喽， 千万不要来不及，谢谢， 拜拜， 拜拜， 好可爱哦。 爱迪生想要问说，那见面会可以合照吗？ 当然可以啊。 哎呦，当然呢、欸， 可以，可以看到你表演歌曲。 然后也可以握手，啊、也可以合照。 刚刚的那三首歌，我都会现场表演给大家。 现场、哦， 我非常非常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现场哦，好的。那接着下来，我们今天呢，最后就来听听这个勾勾缠吧。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林明真勾勾缠到10月12号，然后之后十指紧扣，继续勾勾缠下去。有任何最新消息呢，也都可以直接搜寻林明真他的 IG、他的 Facebook， 就可以看到最新最新的消息啦。今天要谢谢林明真， 谢谢， 谢谢大家。 前的恋爱习题，陷入情网前的勾勾缠最让人心焦。 完美兑现，就像特调经典，出现在电影里画面，无限想象空间。谁说一夜就要和四目相交又太危险？期待遇见每个邂逅的瞬间，我的世界。界限就没有终点，每一天

拍几米啊？仔姐妹仔，3:51来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希望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星期三午后。我现在是很快乐啦，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明天见喽！ 我想很多人都很快乐， 哦，真的啊， 像我们听众波源也很快乐。 他说 什么？想什么？ 好想娶她，现在 想。他是指现在是刚刚 林明真， 有梦最美，有梦最美，谁不想娶她？ 活在梦想里真快乐。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来一种香味，我那不是香水，刷了指尖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的路上我经过几条热闹的街，我感觉有点累，缤纷的心潮却感受不到一丝新鲜，我也许有偏见，一张一张相同精致的脸，就像翻开杂志的照片，美好的感觉却只能留在记忆里面，像巴黎的草莓，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相见，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也有和我一样像这种感觉，巴黎的草莓期待闪烁，巴黎草莓不再经过，我感受到失落，香味也许不同，日子还是一样要过，我试着去感动，这个星球从没停止转动，只是越转让我越朦胧，什么叫做追求，谁和谁整天盲从，我想再追究，巴黎的草莓和你虽然只是擦肩，但我知道那不是人工的相见，巴黎的草莓这名字真的很美，你是不也有和我一样像这种感觉，巴黎的草莓 上的星星为他闪亮，吴青峰，太空人。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中力，在对谈如许彼此近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灯。 吴